的认真。如果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要右手的你要知己的活一生，世界本该是你真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 没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杨乃文。魁伟三年慢工出细活的杨乃文也是推出了第六张录音室的专辑《离心力》，并首次参与到了内地的音乐歌唱节目当中。首次与火星电台合作是什么样的感受？与大张伟合作的《静止》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渊源？面对女王大人、摇滚女爵的称号，她又是否能够欣然的接受呢？在音乐导航的春节特别节目中，我们也是独家专访到杨乃文。 被贴上女王大人、音乐女爵标签的歌手杨乃文发行了个人第六张专辑《离心力》。出道近20年来，拥有独特声线、低调内敛的她游走在娱乐圈边缘，时而耀眼，时而隐形。 原本设想这张会是在上张出的2年后来发行，但是没有想到收歌的前半段其实的确花了蛮多心思的，因为都没有收到。因为其实我觉得要唱歌有时候不是说你收到一首歌就它一定即使你觉得好听，它不见得可以代表你的心情，当时的心情或你当时的状况，甚至于说一首好听歌不见得适合来我觉得去强调你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也放弃蛮多歌啊，但是很高兴是到最后其实选择了我们觉得最适合的歌，而且很不一样的歌。我觉得它包含所有爱情的观念跟角度，只是看你想要坐在哪边看。你可以是那个，你今天可以是那个自我旋转在那个物体，你知道吗？没有在留意其实有人想要靠近，或者其实你也可以当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着两个东西互相在牵引。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用非常多的角度跟角色去看待《离心力》这首歌的歌词跟意境，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我当然不是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一定会看到，但是我唯一看到的一次是一个猜测，它并不是一个果断的句子，说会不会比较不摇滚了。可是那时候唱片还没有发，而且第一首主打是《离心力》，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偷偷笑了。我想说一张专辑会有蛮多歌的，那你听到一首歌你就已经在想说那整张是不是都是跟这一首歌一模一样，就觉得好吧，那你就对对对，那你就接下去先听听再说吧。那我自己的话一直觉得摇滚本就是一个态度，我没有觉得它是歌快或慢。或 魔岩时代唱片公司依托杨乃文等人更新了华语女歌手有悖于主流苦情女歌手的新路向，而极少出现在电视荧幕的她现身蒙面唱将，呈现出的则是另一个真实的杨乃文，并促成了她和大张伟的合作。 其实当时应该算是大家都是同一间公司的，就是魔岩、中国货、滚石。那就有听到蛮多在就是中国货 的一些艺人或者是团体的一些曲子，然后就特别喜欢几首那时候就觉得应该禁止这一首应该可以拿来玩一下。这一次的话其实编曲来自于大张伟自己的想法，然后一开始他做了一个很短的 demo 让我听到，然后我就觉得说走 EDM 路线，然后我就觉得换一下编曲应该比较有趣，毕竟这首歌也蛮久的但是其实你还是会发现我们的合作是慢慢后面才堆积在一起的。前面他唱他的部分的时候，其实那一段编曲跟后来我自己唱我那一段的编曲其实是蛮不一样的，所以有点像我们两个人还是个体户，然后慢慢的合在一起。应该是说没有谁有来说服我。其实之前因为我们有个好朋友也在蒙面的制作单位里头，然后他之前就一直来问我，可是我每次碰到他我就说你不要问我，你也知道我不上电视综艺节目。然后刚好那一次有些事情发生，然后我可能阅读到一句话或者看了一本书我忘了，反正就是看到反正类似那种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天天去挑战一个让他恐惧或害怕的事情，对。然后隔天公司就打电话来了，所以其实应该是我吓到你们吧，因为他们连对他们基本上都没有问完，我就说好我去。 从女爵开始，杨乃文一直在探求主流市场上的位置，到离经历正好十年。如今唱片公司依然选择了用多团队多曲风的方式，争取在音乐上打造出一个多元百变的杨乃文。 因为剑奇我蛮确定是属于港台那一块的剑奇其实跟我说很多年的朋友了，对。然后我们其实之前合作过很多次同台表演，或甚至于说他之前很专注的在做舞台歌剧这件事情我也有参与。那其实请他当野蛮的制作人之后才发现原来他没有帮我制作过任何一首歌。其实整张专辑很莫名其妙的是好像每一个制作人都是第一次合作，即使是我很熟的像徐先秀做战友日等等之类。那火星电台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我觉得在收歌的前期的时候就收到恋的絮语觉得非常好听，然后后来接着又收到可墨，然后就想说那我们看看能不能一起合作，请他们当制作人。然后跟他们一起做了这两首歌之后没有想到他们真的很热烈的又一直写歌给我，然后就发现每首歌的属性不大一样，所以就继续合作下去，也就做五首歌，并不是故意的，也没有一开始就想过要那么做。我觉得每个人的角度跟想法不一样，所以就像包括离心力，其实我给朋友听到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就觉得好悲很黑暗就会掉眼泪，那有像我其实是带着一个旁观者的心态进去唱的。然后我甚至于有几句话制作人其实要求面带微笑唱的，因为有几句话其实是非常温暖的。像有一些人看他们怎么去看，对我来说那首歌里头譬如说最罗曼蒂克的一句话是陪你到死去多迷人，有一些人会觉得因为看到死这个字就会觉得很悲观，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看到是白头偕老，对，我看到是陪你到永远，所以我不会觉得悲哀，我觉得是幸福的事情。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属于我的。这距离是何意不舍，不要拥抱，切莫亲吻，我会粉碎，再不完整，我不存在，就没有消失的可能。语言幼稚也很快乐，我只是你眼前星辰，你不明白这里危险万分。不是阴谋论，驯服了寂寞才懂温柔，再一点遗憾，爱就圆满。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音乐导航继续前行当中，我是肖辉，感谢各位在春节期间能够锁定频率来锁定音乐导航为您送出的春节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音乐导航的主人公就是杨乃文。在上个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了杨乃文的新专辑，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慢慢的去享受杨乃文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声音。 是的梦，别再说。 去的记忆，也许我会开着收音机，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为着来电是你给我残酷的关心，钢琴失去了声音，有些沉默的旋律别再说，想说的都不能再说，就算是一句轻轻的保持联络，眼前的天空泛红，像离别的气候，也许你会像陌生夜里选择陌生，却又眷恋熟悉，未接来电或许是你匿名的提醒，在模糊的空气里深陷过去的记忆，也许我开着收音机，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未接来电是你给我残酷的关心，钢琴失去了声音，留下沉默的旋律，别再说 同样伴随着杨乃文的歌声，我们要结束今天陪伴各位的春节特别节目的音乐导航了。明天的同时间，我继续在电波当中等候着各位的到来。明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大咖是哪一位呢？我们敬请期待。希望你明天的同时间能够锁定你最爱的这家电台，锁定我们的音乐导航。明天见。